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多多。我的愿望非常简单，就是希望我的设计课可以得 A 吧。这个愿望非常的朴素，但是因为对于设计的热爱，真的真的希望好好搞设计。还有就是可以不管等多久都能在我这一生中等到自己的一生所爱。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每一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会 腕或立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 千赫正在为您播出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不对，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 没错，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哟。 是的，没错。那今天还是周三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聊非常好听的歌曲。 哎， 那上周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影视原声哈，都是一些电影当中非常好听的歌曲。 对对对。 那说完了电影，下一个应该说什么了呢？ 电视剧呀。 没错，而且最近非常多非常火的这个电视剧，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像各个电视剧都开始在音乐上面下功夫了。 嗯，对，不仅就是不管它的这个主题曲啊，还是就是中间的插曲，这个咱们先暂且不谈，因为这个在之前的电视剧当中也都出现过，而且做的都不错。近期呢，反正我觉得你就比如说拿那个那个叫什么孙俪新出演的那个剧《 那年花开正月圆》 啊，对对对，就这部剧，你看它的配乐就是背景音乐。在某个人物出场的时候，或者说进行到就是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他就会加以特别符合当时场景的电乐，特别棒。 没错，越来越和这个剧的主题贴切，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每个主角甚至还有他属于自己的出场音乐，有没有？ 对对对对，自带 BGM 嘛。 没错，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那些好听的电视剧的音乐榜单， 一起来听。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排在第五名的是来自于孙子涵的《回忆那么伤》。 你说你温柔善良，我愿我内心要强，我曾许你一生的远方，却被时间流放。我们都太假装，连后来想起这段青春泛起了泪光。爱是有多荒唐，恨也能醉人肠。我忘了自己，忘了和你那晚的月光。我们都不原谅，在回忆里逞强，到头来谁会埋怨对方将自己捆绑。我还痴心妄想能被你诉衷肠，我细数过往回忆里那么长，还 第四名来自于欢乐颂《我们》。 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拼搏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三名来自于袁娅维，旅行中忘记。 孤单走出了意义，让自己安了心，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声音 二名来自于叶炫清《九张机》。 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迟，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还记得前生梦事与眼睛无私，横对面不消失。 在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榜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完这几首歌想要回去追剧的感觉哈、嗯、我现在就想去追剧了，走啦、啊、大走，拜拜 再见 你 甭回了我告诉你 可以哎、嗯、这几个电视剧你都看过吗？说实话 真的要说实话吗？这 真的要说实话。 其实我看了看啊，它这些原声带当然非常好听、嗯、但是它的这些电视剧啊基本上都属于那种偏爱情或者是文艺一点的剧情。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喜欢看这种爱情文艺的剧情片了。 对，因为我觉得离我太远了。 那你喜欢看什么？ 小马宝莉。 哎呀，这个梗有点老啊。 这梗 是上周 的 梗 吧。 对，其实现在我们刚听到的这五首歌哈，可能有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嗯、但是我相信或多或少可能会听过这其中的几首歌。 对对对对对， 有的歌真的是这个歌比剧还要火哈。 嗯 那我们今天就来一首一首的给大家介绍这五首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回忆那么伤，演唱者是孙子涵，来自于电视剧花间提壶方大厨，一起来听。 幻想过地久天长，憧憬过地老天荒，你说爷爷煮的老龙汤，古旧的模样，你说你我曾许你一生的远方，却被时间流放。我们都太假装，让回忆那么伤，连后来想起这段青春泛起了泪光。爱是有多荒唐，恨也能醉人肠，我忘了自己，忘了和你那晚的月光，谁会埋怨对方将自己捆绑？我还痴心妄想能对你诉衷肠，我细数过往回忆里的疤痕那么长，累积成伤。 煎鹈鹕方大厨，哎，这名 方大同。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把它看成了花煎鹈鹕方大同。 那这也解释不通啊，关键是 方大同去演电视剧 了，演电视剧 的 是吗？ 对，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孙子涵的《回忆那么伤》。其实这首歌的旋律确实挺美的，因为每次我这个下班回家之后，大家知道这个我下班的时间都比较晚啊，基本都在12点。 十二点之后是吧？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啊，这个新闻工作者嘛，怎么了？ 嗯，对，没错。 啊，对吧？然后每次呢，下班之后骑着我那个小摩托， 嗯， 就是插上耳机， 三蹦子， 对，三蹦子是不对，对， 小摩托 啊。那个合法的， 对对对，合法的小摩托。 对，每次呢，就是戴上耳机听着这首《回忆那么伤》，就想起以前好长好长好长之间的一段回忆。 那要不要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讲一下呀？那你自己还挖这个坑？ 要，我毕竟是坑王嘛。 对对对，好了，还是说回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这个花间鹈鹕方大厨的《回忆这么伤》。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这首《回忆这么伤》是电视剧《花间鹈鹕方大厨》的片尾曲。孙子涵呢，将简单勾勒出对年少时期青涩恋情的回忆，就像大佐一样哈，赋予的是更多的对于自己青春爱情的独特理解。或许只有当自己真正踏入这个世界，才开始渐渐懂得世事无常，才发现最珍贵的领悟。 这也 是不是跟你领悟的一样？ 差不多吧，反正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每一个在感情里边经历过挫折的人，大家的领悟应该都差不多。我这辈子一定不再找女朋友了，然后过两天就再领了这个。 对，没错， 基本上人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好了伤疤忘了疼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对吧？ 哎，对，这也是啊。这个《回忆那么伤》呢，这首歌是由中国内地男歌手孙子涵演唱的歌曲，由这个蒋蒋填词作曲，对，是这个电视剧《花间鹈鹕方大厨》的片尾曲，总想读成方大同， 对，总想读成方大同。 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专辑《双子涵》当中。 没错。那可能有没看过这部电视剧的网友们，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哈。这个《花间鹈鹕方大厨》呢，是根据尔雅同名小说改编的美食题材的古装喜剧。该剧讲述了厨艺高超的方一勺代替这个大才女嫁给了恶名昭著的知府少爷沈勇，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好像很多的吃货都非常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啊。 对，想一想当年啊，这个古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种电饭锅呀、电炒勺啊，但是就用那种传统的方法做出来的菜应该更香， 没准比现在还好吃呢，是不是想穿越回尝一尝了？ 花间鹈鹕方大厨啊，这个有这个网友评论说，这部剧呢是没有宫斗、拳斗和各种仙侠元素，其各种接地气的反套路设置呢，也是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剧中各种各样的美食接踵而来，让人目不暇接。再加上主人公的爱情设置和作为调剂的探案情节，有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的味道。 哎，好饿啊！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在饭点说这个东西啊？ 难道不知道以前我做活力榜的时候，每到周六周日 都 说美食， 这些是吗？好，还有观众戏称说这部剧的这个女主角哈，一言不合就做菜，所谓一言不合的背后呢，是暗含着网络剧的碎片化特征。相较于情节更加充实、逻辑更加紧凑的电视剧，碎片化的网络剧能为美食提供更为充分的表现空间。哎， 挺好玩的啊，就是两个人在那儿谈情说爱呢，一言不合，我要去炒土豆丝，不要拦着我。不要啊，你不能炒土豆丝，做一个鸡蛋甩秀汤吧。 西红柿炒鸡什么？鸡蛋甩什么？ 没听过吗？ 没有啊。 鸡蛋甩秀汤，就是蛋花汤。 再见。 鸡蛋 甩秀汤， 这么文艺的名字，你居然 没有。我是一个一点都不文艺的人。 好呗。 对，那刚说完了这首《回忆那么伤》，是来自于这个电视剧《花间鹈鹕方大厨》，由孙子涵演唱。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想必很多人都应该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 对， 而且 欢乐颂 两部《欢乐颂》一起来听一下《欢乐颂二》的一个应该算是主题曲吧，也是由这个《欢乐颂》的五个女主角欢乐颂舞美一起演唱的这首《我们》， 一起来听。 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 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 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 爱闹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欢乐颂》舞美唱的啊，不是舞台美术那个，是五个美女， 美女们。对，我听完这首歌特别想说一句，对啊，你没看过是吧？嗲照， 过分 了。我记得我好像之前在节目里学过哈，曲筱绡最喜欢说的那句话，嗲照。 那个赵医生是？ 对，赵医生。来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我们呢是由著名音乐人又说到他了，董东东。 对，董东东作曲， 对，由陈曦作词，汇聚了《欢乐颂》舞美刘涛、蒋欣、王子文、杨子以及乔欣亲情献嗓。而且在这个五个人的错落有致的嗓音中呢，歌曲就像是一幅青春的画轴展现在听众的面前，与剧中舞美遇到的境遇相同。或许我们曾经为爱、为恨、为迷茫、为梦想，但最终都唱出了只属于我们的《欢乐颂》。当当当当，你说的是什么？ 咱们俩好像不是一个调调， 不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嘿， 收 啊！这个《欢乐颂二》呢，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出品发行的，由这个刘涛、蒋欣、王子文、杨子、乔欣、王凯、杨烁、张璐等人主演的都市女性励志电视剧。该剧呢延续了第一集的剧情，继续讲述居住在欢乐颂小区22楼五个性格各异而又相亲相爱的女孩身上发生一连串有关于友情、爱情、亲情、职场和理想的故事。 对，没错。那既然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电视剧好听的音乐哈，就肯定要介绍一下《欢乐颂二》这部电视剧。它较一相比呢，我们先不从剧情上来讲，就从它的这个音乐上来讲，除了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欢乐颂》舞美演唱的《我们之外，其实在这部剧当中每一个女主角甚至说男主角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 这个樊胜美啊，这个虽然说我没看当时的电视剧，但是我真的知道樊胜美和她就是男朋友发生的一系列恩怨情仇， 对，还有她家里的那些所谓的琐事儿。 对，这个樊胜美她的个人出场的 BGM 呢，就是她的主题曲呢，就是叫做不怕一个人啊。这首歌呢为樊胜美量身操刀啊，然后无处不透露出一个人在大城市繁华背后的悲凉，在蒋欣低吟浅唱当中尽情释放出角色人设的忧伤。而这个不怕一个人寻找安全感，依然如夏花绽放倔强生存啊，刚刚说的这个歌词儿，又点燃起了奋斗的本能。人生失意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我仍然我的倔强。 对，没错，樊姐确实是一个非常倔强、非常要强的女人。 其实啊，我真的觉得在看完整部剧之后，虽然我没有， 你不是没看过吗？ 就是中间的剧情还是多少了解的，因为我室友一直在看这部剧，大老天天看这部剧。哎呀，樊胜美啊，这个他们家的，哎呀，这怎么又买房 了？太糟心了。 哎、然后我就在旁边扒了会儿眼儿，看了能有5分钟吧。我说真的呀，就是反正这个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因为后边剧情我不大知道。就中间那段，她跟她男朋友闹分手，因为自己家里人就是不同意写房产。 对，男方的家里不同意。 对，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都是父母辛辛苦苦拿的钱，为什么一定要把女方的家名写上？ 你看这个男生的心理就出来哈。不过其实这个我也是同意的，就是说如果是，哎，我怎么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婚姻类型的节目？但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如果这个房子呢是 啊，两个人共同努力，可能是男生出了个首付， 啊、 然后你女生一起帮着还贷款、啊， 这肯定要写 两个 人的， 这 个 是写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如果说男生家里出了全款， 你还非要带上自己的名字， 要带上自己的名字、 啊， 好像确实是不太好哈。但是确实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现象。 但我看到的《欢乐颂》当中那段樊胜美和她男朋友的那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我们俩才认识。没多长时间，虽然说可能有奔着结婚的那个念头，但是我没有这个必要去为你的错误而承担一系列的钱财和费用，或者说去为你的错误来承担这份操心，我都不值当。 所以说很多人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就可能不是特别喜欢樊胜美这个角色，但是其实你转过来一想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有多少个曲筱绡，有多少个 樊胜美， 其实还是樊胜美比较多。想做到曲筱绡还有包括安迪他们这种这么洒脱的还确实很难。 嗯， 那我们两个就先稍微私底下思考一下这个人间冷暖 问题 哈、然后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小段歌，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电视剧里面的好听的歌曲。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户怎么样思考的如何了？ 还是坚持之前的观点。 对，我也是，我也挺同意你的观点的哈。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说歌，对，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 嗯， 那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欢乐颂》的主题曲和这个《花间啼湖方大厨》的主题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听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三首歌，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旅行中忘记》。那这首歌呢，是这个偶像剧《真爱配方》当中的一个主题曲，一起来听一下。 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们心中的眼睛。长沙雨看成天晴，用力捏着泪滴，迈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 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旅行中忘记》。 嗯，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旅行中忘记》呢，是由金曲词人易家扬作词，李炫乐作曲，特别将编曲化繁为简，仅以简单的吉他伴奏。Tia 呢，也是褪去他擅长的华丽的技巧，用最真挚的口吻唱出每个人深藏在内心的深刻光芒。Tia 说呢， 我一直希望借由我的歌声能够释放每个人的灵魂，重新点亮灵魂的光芒，找回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与感动。 嗯，没错。那唱进灵魂深处的灵魂女声 Tia 袁娅维在最新单曲《旅行中忘记》中呢，用她非常少见的含蓄且内敛的歌声，陪伴在思念里迷途的灵魂，在找到忘记的出路前踏出每一个学着没有对方的脚步。其实提到 Tia 袁娅维，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那种非常豪放派的那种唱法哈， 对， 跟刚刚给大家听到 就比较炫音的那种感觉， 对，跟刚刚这首歌的风格不是很像。 嗯 嗯，而且 Tia 袁娅维她是以这个 soul， 所谓的 soul 也就是这个 灵 魂式的唱腔为主打，她的这个灵魂唱腔婉转多变，而且能巧妙的掌握旋律的高低起伏，精湛的演唱技巧令人惊艳。 哎，对，这个不仅仅歌唱的好啊，这个也是要稍稍说一下她的这部电视剧《真爱配方》。 对， 这部剧呢是由这个魏曼还有周汤豪、林艺昕主演的都市爱情， 居然不说我们敖犬， 对，还有敖犬主演的都市爱情励志剧。该剧讲述了玩世不恭的药厂少东严一飞和正直不阿的专利律师程谦，还有知足常乐的药草研究生于小安，还有这个单纯浪漫的千金小姐何甜甜之间的爱恨情仇。 应该就是那种，因为我没看过这部电视剧，你看过吗？ 欧浩辰，我选你。 对，应该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台湾偶像剧的那种感觉哈。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偶像剧哈？但是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听的。 大佐，我选你。啥？你要炫我？ 炫死你！ 对，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袁娅维的《旅行中忘记》。 对， 接下来各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叶炫清的《九张机》， 接下来听。 光阴如梭，一梭再去，一梭迟。千丝百转，丝丝缠乱，又不知。只一段锦绣纹饰，比连理双枝，难寄托成相思。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已迟。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还记得前尘往事，与眼睛如此，横对面不相识。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在。 情是整颗心头是你的名字。 非常具有这个浓浓的古风色彩的一首歌哈，来自于叶炫清的《九张机》。 哎，对，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 嗯， 那《九张机》呢是古装爱情网络剧《双世宠妃》的主题曲。这部剧由超高人气小说《爆笑宠妃》改编，大胆启用了新人演员，共同演绎了一部腹黑的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双世宠妃这部剧呢，打破了以往甜美玛丽苏的单线套路，在剧情的设定当中，不再是傻白甜的女主角和男主角的相爱，而且是一对这个精明腹黑的欢喜夫妻，在携手面对争宠危机时，默契十足，所向披靡。我发现古人真的是要被玩坏了，有没有啊？ 对对对对对，真的啊，这个可能啊，就是大家越来越用现代人的思维去想古代人就是做事的方法，还有他们谈恋爱，就不能叫谈恋爱， 应该叫什么？ 古代人的那种娶妻纳妾， 纳妾啊， 对，这样的感觉。 但是好像现在大部分主角都不能纳妾，你发现了没有？ 发现了。 大部分主角还是都是只专情于一个人。 对，我那天看的那个大军师司马懿 啊，又提到了这部电视剧。 对对对，没哎，这部剧真的啊，这个强行安利给大家。之后呢，咱们俩做一期古风电视剧， 可以，没问题。 为什么说到这部电视剧呢？因为刚刚不是说这个大多数都以现代人的思维去想古代人的做事方法嘛？ 对。 然后就是突然想到了那个曹丕，曹丕的皇后郭照，郭女王，就是一言不合就坐那儿哭。然后就跟曹丕指着鼻子对骂，你知道吗？ 对啊，你说这些古人要是知道，哎，他们 俩要真的能 这样， 他们要真的能这样的话，那当上皇上就不是曹丕了。 对，没错。但是你要想一下，这种电视剧如果是完全是按古时候的那种做事的那种 流程走，对，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看腻了， 那大家也看了，对，大家也不喜欢看了。那还说回这部电视剧《双世宠妃》哈，那《双世宠妃》呢，作为一部小成本的网络小说改编剧，用剧情突围，用内容吸睛，精良的制作使得该剧不靠卡司，不靠流量，取得了上线18个小时播放量级破亿的好成绩。 对， 而且他们好像没有那种特别火的名人，全部 都是 刚毕业的， 新人演员， 对，全部都是刚毕业的小鲜肉们， 而且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90后的新鲜面孔。在这个剧中呢，每个人的角色都扮演得有血有肉，性格各异，从观众的评论和弹幕就可以看出这些新生代的演员的演技得到了不少的肯定啊。这个该剧呢，相比同期悬疑青春题材定位甜宠风的《双世宠妃》，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化，也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 赶紧回去追剧吧，说的我都想看了，到底是有多宠啊。 对，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啊，是歌，就搞了半天。 我们今天 说 的是歌还 是 电视剧来着？ 咱们说的是歌啊。 对，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叶炫清啊？ 对呀、 啊。对啊，我们今天说了半天，全都在介绍电视剧啊。 因为可能电视剧太好看了吧？ 对，没错。那还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歌曲的。唱这首歌的歌手哈，叫做叶炫清，肯定是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这个中国好声音里面啊，中国好歌曲， 对 啊，中国新歌声， 对，太多了， 中国新歌声里面唱了这个刘胡毅的那首《从前慢》，然后大火特火哈。 对， 那叶炫清呢是在2016年的11月参加了浙江卫视的一个素人音乐圆梦节目，叫做《梦想的声音》。 声音， 对，先后挑战了羽泉、林俊杰，从而正式进入了演艺圈。那11月15号呢，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 EP《空荡城堡》，收录了包括《没懂爱》、《学不会勇敢》等在内的4首歌曲。 2017年7月份呢，先后推出了个人单曲9张机，也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听到这首歌，还有《风一样的我》，分别作为网络剧《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和插曲。 嗯、 那同年呢，也是参加了浙江卫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 中国新 歌声》第二季的比赛盲选的时候，演唱了刘胡毅的《从前慢》，加入了那英组，一炮成名。 嗯，对，而且这个很多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可能不大了解这首歌的歌名啊，为什么叫做九张机呢？ 嗯、对，为什么呢？ 也是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下小科普， 赶紧展现一下自己的学识。 嗯、哎，对，这个九张机是宋词词牌的排名啊，最早见于《乐府雅词》中录取的宋代无名氏的词。其词为连章体，共有2组，一组为9首，一组为11首。鼓掌。 哇，大祖你好棒呀，我需要你。 啥？你要炫我？ 我削你，我要削你。 削我。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叶炫清的9张机。 嗯，没错。那么下面一首歌就来到了我们今天当中的榜单当中的第一名哈，来自、嗯、岑宁儿的《追光者》。大家肯定对这首歌非常的不陌生，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追光者》。 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如果夏日的香气和热度依然可以翻涌起你内心沉睡的年代，如果香樟浓郁的树荫依然挡不住太阳投射到眼皮上的红热滚烫，如果那些年少时寂寞的天空还未曾完全走出你的梦境，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随光梦游，我可以等待着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哎呦我的妈呀， 你是不是都想笑出来了？ 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话是我初中你幼儿园不是我初中你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看的那些 非主流剧是吗？ 不是非主流剧，就是像郭敬明啊洛洛他们写的这些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的， 会有天使替我来爱你， 对没错，还有像这首歌不是那个夏至未至的主题曲吗？ 夏 至未 至 不是我们也当时看的， 夏至未至应该是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看的特别火的，而且那个时候还买不着正版书你 我买的是正版 那可能我穷乡僻壤山沟沟对吧，买的都是那个推的一大车盗版书，但是还特别想看， 五块钱一本是吗？ 对，一大厚本你知道吗，然后上面字儿都印歪的，那就特别想看啊。那个之后呢我也是买了本正版为了缓解一下当年的那种尴尬之情。 嗯，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看完这部书以后满脑子就是在想香樟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树，因为北方好像我现在还不知道 怎么可能北方有啊，我们家那边 北方有吗？ 香樟树是我们市的市树 啊。啊，真的吗？香樟树长啥样 给大家形容一下。 这个很难形容，就很奇怪的样子。 有特殊的味道吗？因为我小的时候， 他不怕虫子，反正是 啊。因为我小时候在看这部书的时候，脑子里完全就是为什么郭敬明要用这么大的篇幅去描写香樟树？就他所描写的那个城市里面，永远都是道路两旁有着大棵大棵的香樟树， 还有法国梧桐嘛？ 没错，《 小时代》里边大棵大棵的法 国 梧 桐， 我去了上海 的档次是吗？ 我去了上海之后，只发现一条路上有大排大排的法国梧桐。 对，好像那个时候的很多小说都会写这种，就是啊，听起来比较浪漫然后比较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情节哈。 嗯， 但是不得不说像这种夏至未至啊，还有包括之前你刚刚说那个，你那时候还有好多那种就是可爱桃啊什么之类的作家写的那种小说， 各种言情小说嘛。 对， 当时我还记着 麻雀要革命什么局外人什么之类的这些。 我还记着当时我买了一本十点三十三天 啊。十点三十三天， 对，他是在后来两三年之后才，不是两三年， 没有没有， 好长时间之 后 才翻拍成电影。然后我妈那个时候看到我买这本书，还有之前买的郭敬明的那些书啊，没有，他就把这些书都藏起来了。 为什么呀？怕你学坏是吗？ 对，就是当时不还是小吗，还才上小学，也不懂这些东西，然后就怕这个根据里边的一些情节啊是吧，拉着同班小女生的手走 在 旁边两排大柳树的大棵 大 棵柳树或者是杨树下面， 走着走着啪被柳树撞了一下 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吧。 对对对对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夏至未至这部剧虽然我可能是没有看，但是这部小说还是给我们的这个青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哈。 哎， 而且应该是看哭了我当时。 嗯， 郭敬明那会儿写的每本小说我都看哭了。 对，他真的那个时候写的小说，虽然可能我小的时候比较爱哭吧，就是看他写的小说我就挺感动的。 对对对对对，嗯，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那么傻。 对，特别怀念我们当时的那种天真和无邪，不像现在一样天真和无邪，你说是吗？ 没错，我才三岁。 三岁出去。 好了，那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说到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是说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嘛，那说到这个夏至未至听见青春的 OST 主题专辑的企划概念呢，这个工作人员也表示说，每段青春里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不同的感受，值得纪念的爱情值得纪念的事情。 嗯， 就如同彩虹有七种颜色一样，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了一种记忆。那企划呢，将这七首歌，也就是这个主题专辑当中的七首歌，邀请了七位歌手来演绎，是希望每一个看剧听歌的人在感受剧情的本身同时，也能为自己的青春找回一些美好的风景与记忆，就像我们刚刚那样。 我想起了我的初恋。 那是 山睡还是市睡？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开玩笑啊。 然后哎， 没有然后了。但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啊。 是的，没错。那伴着这首《追光者》呢，我们的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那不知道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有没有激发现在在听我们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观众们想要看这些电视剧的欲望哈？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些歌的话，也不妨去翻出来这些电视剧来看 来看一看， 都还是挺好看的电视剧。 对对对对对，如果大家找不到这些歌单的话呢，一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酒吧二魔力工厂”啊，这个每周都会有定期的推送。再来说最重要的二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美女主持思农啊，她的这个网易云音乐的个人歌单。在这个网易云上搜索思，就是思农的思， 思农的思就是斯文的思，又来一遍，斯文的斯啊，一个齐一个金的那个思。